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萧景琰答应得这么快，严君玉一时竟想不到别的话。他从挨打前就一直酝酿着怒火，谁知道真发作起来，被萧景琰云淡风轻就化解了。心中十分不甘，呆呆地怔着，还想再搜刮出一点火力来。萧景琰见他一张脸皱成团，如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顿时无奈地笑了。他拉着严君玉躺了下来。这张床其实不宽，对于他这种身份来说更是狭窄。但他也只是安静躺在枕上，眼中带着笑看着严君玉的眼睛，告诉他， 我想我应该只是喜欢少年，我不想教小妍全术，也不想让小妍知道你为什么要挨打，因为我喜欢小妍现在这样半懂不懂却比谁都勇敢。 哼，那我变了呢，我马上就能学会全术了，到时候你去找新的伴读陪你玩吧。 严君玉语气凶，其实心是虚的。萧景琰笑着亲他。 那可不行，我只想和小妍玩。 严君玉还想再驳他两句，但是看他眼睛里神色确实疲倦，也知道猎场离宫中足有50里，也许天一亮他又要回去了。其实严君玉也不傻，隐约猜到自己这顿打一定是有必要的原因的，否则荣浩他们为什么也都只是心疼而不拦着呢？不过也可能是他们都怕萧景琰，连云兰也怕。想到这里，他看了一眼似乎已经睡着的萧景琰，低声嘟囔道：“ 下次你要再打我，我就跑去找敖姬了。” 嗯，找敖姬？ 萧景琰声音中带着一丝威胁，他连眼睛都没睁开，严君玉却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，顿时不敢再说这话题了。但他到底是胆大包天，躺了一会儿，想起背上的疼，又记恨起来，在睡着的萧景琰身上狠狠打了两拳。萧景琰睡梦中被打醒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抓住他的手，用腿压住他的腿，这才安心睡了过去。他睡着的样子其实不多见，十分安静，五官与轮廓都极漂亮，像一尊触手可及的神像，谁都忍不住会想上去碰一碰的。他有些地方长得很像他母亲明义皇后，皮肤极白，眉眼也精致。严君玉玩了一会儿他的睫毛，看见月光，又勾起心事来。 你这次要是再骗我，我就真的再也不理你了。 他毫无力度地对睡着的萧景琰威胁道，自己想了想也觉得没什么威力，又狠狠道， 到时候我一定砍了你的梅花树当柴火烧。 这倒跟荣浩说的焚琴煮鹤一样。这话说完，他忍不住也想，自己反正是怎么也读不好书的，就像厉道勇说的，一把刀想装成剑是怎么也装不像的，只会显得笨重罢了。想到这里，严君玉心中又担忧起厉道勇来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最好能平安地活下来，那个叫洛恒的琴师还在家里等着他呢。夜色深沉，云兰出宫时走的是西华门，东宫在这早有布置，想要不引人注意的出宫多半是从这里。敖季荣浩都知道，也就只有小妍傻乎乎地去闯白虎门。云兰在东宫身份向来隐蔽，外人只知道有荣浩，不知有他。今晚要不是为了稳重起见，其实也不用出来的，但洛恒不是好对付的。这世上好人不难对付，坏人也不难对付，最难对付的是曾经是好人，后来破灭了理想做起坏事的人。洛恒虽然没有到这种程度，也离得不远了，一样是父辈因言获罪抄了家，一样是教坊司出身， 云兰彻底厌恶了忠君爱国以死相见那一套，而他却一心当他出淤泥不染的君子，直到这命运落到了厉道勇身上。正如太子所说，凌迟确实有点太过了。 人都带来了。 进去之前，他问雨嫣然，雨嫣然在雨林卫里领了个闲职，手下有几个人，谁不知道他是东宫的？云兰用他去抓人，一是方便，二也是自信这事儿不会发展到闹大那一步，至多不过斩下一根手指送给厉道勇看看，他自然不敢再提严君玉。都说荣浩傲慢，其实云兰也不遑多让，笃定能把这事儿悄无声息地解决了。进去一看，那琴师洛恒关在外间，正襟危坐，对着岸上一架古琴，旁边摆着笔墨纸砚，面色寒肃。见了云兰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显然不知道他是谁。 上一局执事苏云兰，现供奉东宫。 怪不得我看东宫有些形式，不像是荣浩手笔。 诸葛亮高卧南阳，照样能坐隆中对论天下大事。英雄不论出身，谋士更是，哪怕是最低贱的花街上，也有洛恒这号人物。他与那些只知道空喊圣贤书的世子不同，他看透权术，仍然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如果不是厉道勇，他不会坏了道行。可见情之一字害人不浅。云兰心中惋惜，面上仍然冷漠。 怎么，我听说洛先生写了首诗给厉先生，苦于送不进宫，只能邀我们东宫的伴读送信，所以特地过来，让洛先生写封长信，我亲自来替洛先生送去。怎么洛先生反而不写了？ 这话其实就是明摆的威胁了。洛恒如何看不懂现在局势，顿时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。云兰知道他外表文弱，其实内心极坚强，所以也不多说，只冷笑了一声，掩上了门，问门外雨嫣然， 厉道勇的儿子呢？ 在这儿呢。 雨嫣然抱着手，显然对他这次的方法很不赞同。云兰也不理他，径直进去了。里面的少年穿着玉色绸衫，漂亮的像观音坐下童子，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眼神里虽然有心机，却还是一副没经过大挫折的样子。谁家还没个好骗的少年呢？云兰心中冷笑，面上仍然笑得温婉，坐了下来。他长得极温柔，容易让人卸下防御。云兰笑道， 我听严君玉说起过你，他说你是他的朋友。 严君玉这名字一出来，这叫丽玉的少年就卸下了几分防备，忍不住问道，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 他因为冒用令牌闯出宫去，挨了一顿打，现在正在东宫养伤呢。 这少年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，虽然聪慧，其实也好骗。夜还长着，云兰有把握能让他去禁卫面前作证，说严君玉是出来找他玩的。再稍用点力，连令牌的事这少年都会顶了。再借禁卫的手稍微用点行，先不说厉道勇那边，外面的洛恒都要兵败如山倒。云兰胸有成竹，所以也不急着露出来意，只漫无目的地打量这叫丽玉的少年。他知道丽玉会唱戏，很有名，眉眼间有点熟悉，尤其是左眼眼尾的一颗小痣生得尤为好看，朱红一点，衬着白皙皮肤十分显眼。一般泪痣都是黑色，朱砂红的却少。云兰正想着，心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念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，自己已经问出了口。 你几岁了？ 我十五岁了。 丽玉老实道。云兰心头一松，心中有些自嘲，笑自己异想天开。 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，我是我师父和我爹捡来的。 哪里捡的？ 说是在教坊寺的阴沟外面，是冬天，身上除了衣服什么也没有。 丽玉显然自己也介意，所以更要不在乎的道， 说不定我娘只想把我扔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找我了。 他心中是有埋怨的。 自幼在花街长大，哪怕是最低贱的妓女，挨打挨骂都要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的。花街上许多这样的孩子，玩在一起，小时候吵起架来还要骂他是没娘要的野种。他不想在这个和严君玉一样来自东宫的女官面前怯场，所以说这些话时都倔强地昂着头。但他听到一个发着抖的声音：“ 把你的衣服脱掉。”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惊讶地看着云岚，却发现这美貌温柔的像仙女一般的女官看着自己的眼神这样奇怪，像是在害怕，却又像是在期待。云岚的手指握紧了，太用力，指节都泛起白色，整个人都在发着抖。 我， 他只说了一个字，云岚就再也等不下去，直接过来抓住他的手臂，撕开了他的绸衫和中衣。少年的皮肤雪白，脊背清瘦，肩胛骨上俨然是一个小小的红色胎记，像是一尾小鱼。十月的夜晚还是冷的，丽玉忍不住有点发抖，然而很快有什么滚烫的东西落在了她背上。她想回头去看看云岚的表情，却被狠狠地抱住了。云岚抱她抱得这样紧，仿佛要勒碎她的肋骨，仿佛要把她勒进自己怀抱里，再也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。丽玉听见云岚的声音带着哭，颤抖着清晰地告诉她：“ 你今年不是十五岁，你生日是七月初九，今年你十六岁，你也不叫丽玉，你的名字叫苏云珏，小名叫阿坤，绝云气，覆青天，然后图南。母亲给你起这名字，是要你有一天能像大坤花鹏一样，遨游天际，无忧无虑。” 抄家的命令是男丁充军流放，女眷没入教坊司，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。还没断奶的孩子如何充军？只有跟着母亲才有一条活路。游坤化鹏，短短四个字中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。不过他没能等到他化鹏的那天，做官妓的日子迅速地消磨了他的生命，而幼子的夭折更是雪上加霜。教坊司的人会把夭折的孩子从母亲怀里直接夺走，不去管背后的哀声痛哭。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的孩子其实还活着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